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冬奥会会徽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定型创意产品在本月初启动众筹预售以来受到消费者的追捧，请听报道。 参赛者中有很多都是体育迷，热销品飞跃舞动冰箱贴设计师吴丹丹就在设计中融入了他观看平昌冬奥会时的感想。 之前也做过很多特许商品的设计，平昌奥运会我们也去现场看了，我们的设计理念跟以前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更关注于运动本身。 预售量超过1000台的冰雪之巅加湿器，整体设计小巧，便于携带，打开就可以使用。记者采访了这款售价9.9块的加湿器设计师王林浩。 蓝的是那织布是吗？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展开扇子那感觉。 从加湿器里面展开一幅冰雪运动的场景，对吧？有山，有运动员，但这些都是无纺布来做的。 嗯，对，是应该在那个水槽里，无纺布是深入到水槽就是吸水。 这个东西能众筹，而且现在众筹数量这么多，我就已经很开心了，真的。 也是在冬奥会的参与过程中，也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对对对，设计方面的那个自信啊。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特许经营和票务处处长唐永红告诉记者，启动众筹预售以来，预售总金额已经超过40万元。 众筹预售启动以后呢，1个小时之内，已经有23款产品达到了最低投产量。投产量也就是说，只要到这个量以后，我们的产品就可以投生产，消费者就能拿到产品。10月15号，这个达到最低投产量的产品已经达到了38款，占我们全部预售产品将近50%，应该说市场反应是非常良好的。 那这些产品有没有什么一个特色？ 产品的设计的思路上应该是更开阔，并且表现形式啊更丰富一些，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等机构主办的刘一达京味经典长篇小说集近日发布。刘一达的《红案》《白案》《传世猫碗》《画虫》等11部京味小说重新整理出版。刘一达介绍，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变化，此次小说集里面的大多数故事都写的是新北京人在北京生活的状态。文史作家纪陶然的新书《搜神志怪》魏晋人的幽冥世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解读魏晋志怪小说的文化普及类读物，作者选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当中的经典作品研究和考证，用轻松的笔调揭示深邃的道理，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正在热映，影片原创电影剧本中文简体字版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在当当网和京东网开始预售。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是国际畅销书《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英国女作家 J.K. 罗琳撰写的电影剧本，在《哈利波特》的情节之外，对魔法世界更早的故事的描绘和补充。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肖家河桥以东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从1937年再度赴欧到逝世时的1977年，他旅居法国40余年，却始终没有加入法国国籍。旅法期间他洁身自爱，不同任何画廊书商签约，维持着清苦的生活和独立的人格。尽管因为他的出身在国内屡受伤害，心痛欲绝，但在他的心中还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祖国和亲人的身边。他曾经有过3次回国的打算，但都因故未能成行，这也竟成了他终身遗憾。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2018年的秋拍和我国香港的展览当中，一代女画家潘玉良再度成为了大家的热门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再度跟您重温一代画魂潘玉良的传奇人生。潘玉良自1937年到1977年逝世，40年间呀，大多居住在巴黎，与国内艺术界的交往基本中断。1980年以前，包括很多与他同时期的艺术家也很少提及潘玉良，直到安徽作家石楠《画魂潘玉良传》的出版，才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女画家潘玉良。但是他早年不幸的人生遭遇和后来取得的艺术成就之间的巨大的反差吸引了太多的眼球，真实的艺术成就却在各种虚幻的故事和人为夸大的宣传当中远去，使人真假难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潘玉良的前半生。潘玉良原名叫张玉良，1895年出生在江苏扬州。他出生那年父亲病故，8岁时母亲撒手人寰，14岁的时候被赌棍的舅父骗到了芜湖，卖给了风月场所。后来他幸亏遇到了芜湖监督潘赞化，多次相救，并且替玉良赎身，跳出了火坑。潘赞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1913年和张玉良结成伉俪，张改姓潘，证婚人是陈独秀。婚后夫妇二人住在上海，潘玉良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潘赞化呢特请了一位老师教玉良读书。玉良天性对色彩敏感，喜欢画画，1918年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后，受到一些人的妒恨，于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归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年底举办回国后第一次画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一本潘玉良画册，轰动一时。抗战期间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一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 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话少。后来由于潘玉良为潘赞化大太太所不容，于1937年为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的画展再次赴欧。再次回到巴黎，潘玉良仍旧住米斯太太家，这异国女人待人极为热情和淳朴，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他有时去大学米尔画院作画雕塑，有时候呢到郊外写生，得到好作品就自己珍藏起来，只出售一些平庸之画维持生活。不久啊，他在中大的学生王守义来到了巴黎，专程找到了玉良。王守义是同中国乐园的主持李林先生一起来的，想让玉良啊成定一座格鲁塞先生的雕像，报酬是6000法郎，时间3个月，玉良答应了。为了这尊雕像啊，他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品完成之后，按合同规定需鉴赏家审定，鉴赏权威纳塞夫先生看完作品说，潘夫人谢谢您，这座格式雕像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我和格鲁塞先生是生前好友，他的形象我永远忘却不了，我感谢您这灵巧木笔再现了他庄严的学者风度和永远谦和的品格，真是栩栩如生，好极了，我们博物馆决定收藏的。玉良顷刻呀就觉得心里凉爽和甜润，脸上绽出了宜人的红润。纳赛夫先生又试探地问，夫人能让我欣赏您其他作品吗？玉良说请吧。他们走进了玉良的工作室，名曰陈列室。纳赛夫走进来之后惊讶了，他兴奋地说，这就像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郁金香，独具神韵，一旦被使者发现，他就要让一坛惊倒啊。1938年初的一个晴天，玉良去看了一次画展，他正看着一幅画，一个小报童的叫卖声传来，号外号外，日军占领了中国首都南京。玉良的心抖了一下，仿佛他已从胸腔跌落到尘埃，身子顿觉空了，轻飘飘的。这天晚上他彻夜未眠，在悲愤中完成了一尊雕塑草胚中国女诗人。南京陷落后，玉良与赞化失去联系，他痛苦万分，多亏王守义常与他在一起，使他得到安慰。一次他和王守义去塞纳河写生，王守义向他提出了求爱的要求，玉良叹了口气说，你太了解我了，我只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比你大12岁，而且我早就成家了呀。不，你是在骗我，也骗你自己，我虽然不了解你最早留法的原因，但我知道你第二次来巴黎是决定不再回去的，你有痛苦，有难言之隐，有不幸，这是瞒不了爱你爱得强烈的人的。玉良身子微微一抖，眼眶红润，他尽量克制不让泪水溢出来，他苦笑了一下回答他说，朋友，我不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到他的身边。王守义眼泪夺眶而出，声音颤抖地对玉良说，好姐姐，你原谅我吧。玉良又说，都怨我不好惹你伤心，好兄弟，你恨我吧。1950年，潘玉良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巡回画展，历时9个多月，获得了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当他胜利回到巴黎的时候，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玉良的眼睛湿润了，是激动还是乡情呢？这时候恰好李林先生颤巍巍地走来，握住玉良的手说：潘夫人，祝你画展成功，也祝你被选为了巴黎中国艺术学会的会长。晚上回到住处，玉良又见到了赞化从中国寄来的信，赞化介绍了祖国解放以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希望他早日回国。此时此刻他说不出有多激动多高兴，顾不上疲劳，立即给赞化写了回信。玉良向往着飞回祖国，但他为他画展准备的作品不得不花费他更大的精力，他全力投入创作，生活在演变当中，赞化的书信慢慢少了，有时候只有三言两语的客套话，什么汇款收到了，家中还好，谢谢你的支持，望擅自保重，政府英明给我照顾等等之类。后来竟长时间没了音信，发生了不幸，他有难言之隐，不测风云。他联想到近来法国报纸上常常刊载中国一波一波运动的消息，心里是一阵的悸动。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艺匠传奇，给您说说著名女画家一代画魂潘玉良的故事。有一天呀，王守义给他送来一张报纸，第四版上有则醒目的消息，艺术家刘海粟受到运动波及。潘玉良搞不清楚，他理不开这团乱麻，他只相信刘校长是大好人。他寄给赞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了不少问题。信寄出去之后，他翘首望着亲人的回信。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塞画廊开幕，展出了他多年珍藏的作品：雕塑张大千头像，矿工王毅胸像，中国女诗人，油画塞纳河畔，水彩画玉后等等，刊印了特刊，出版了画册。展览还没闭幕啊，展品除自藏未标价之外都被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16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更引人注目的呢，是国立现代美术馆购藏了雕塑张大千头像和水彩画玉后，报纸和艺术刊物都争相撰文评价，他的汗水没有白流，辛苦没有白费，心血也没有白费，他成功了。潘玉良创作过雕塑作品张大千头像，那他和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又有什么交往呢？告诉您啊，他们呀曾经有一段姐弟之缘。著名女画家潘玉良与国画大师张大千友谊深厚，他们曾经一起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一起在台湾举办画展，并且多次互赠画作合作绘画，前后交往啊达30多年。潘玉良比张大千大4岁，他们以大千弟、玉良大子相称，情同姐弟。1936年，张大千得到南京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及艺术系徐悲鸿主任的赏识，被聘为该系教员。那时候啊，潘玉良也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因此与张大千认识，结识以后交往密切。潘玉良非常推崇张大千，经刘海粟引荐呀，他前往张大千家讨教。巧合的是呢，张大千是个京剧迷，而潘玉良也喜欢京剧，不仅能唱余派老生，还能唱大花脸，两个人相见恨晚。此后每每聚会，潘玉良啊经常引吭高歌，张大千则击节称赞，在艺术圈传为佳话。有一次啊， 潘玉良的画作在南京展出，第二天发现多幅画被破坏，有的还写有青楼女等不干净的言语。张大千特作墨荷图相赠，寄予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节。1937年，潘玉良为参加巴黎的万国艺术博览会和筹办个人画展第二次远赴欧洲时，他一直将这幅墨荷图挂在自己的卧室内。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大千浪迹天涯，他与潘玉良各在异乡，少有联系，但彼此内心牵挂不已。多年后，潘玉良和张大千终于在法国巴黎再度相逢。1956年5月，张大千应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萨尔先生的邀请，第一次赴巴黎举办画展，展出近作30多件。当时潘玉良已经是定居法国，因此张大千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玉良大子。挚友相逢，倍感亲切。画展期间，潘玉良多次邀请大千弟到自己家里边做客叙旧。一天下午，潘玉良准备了一桌酒菜，并邀请了旅法著名油画家与张大千。